第28集，大地守护者。飞过来的这条巨龙几乎比所有龙类都要巨大，黑如寂夜，高贵优雅，在龙脊与身侧都分布着金银二色的纤细血脉，鳞片闪闪发光，犹如嵌满了璀璨生辉的各色珍贵宝石。它全身散发着一股原始力量，那是世界本源的无边之力。黑龙在同伴们面前停下，略显傲慢地收起翅膀，走向大家。 阿莱克斯塔萨，我的朋友，我响应你的召唤，特此前来。 衷心地欢迎你，亲爱的奈塞里奥。 刚才，克拉苏斯竭尽全力，不想对马里苟斯的到来做出任何反应，现在更是拼命抑制着身体的颤抖，以免被其他人看出任何异样。他之前的恐惧是出于对马里苟斯的悲惨未来深表遗憾，现在则是对所有巨龙以及整个世界的命运感到愈发担心。即便他们能够敌得过燃烧军团，也难逃一劫。这一切的源头，黑色巨龙奈萨里奥此刻就站在他的面前。奈萨里奥是大地守护者，守护巨龙中最受尊敬的成员，也是红龙女王亲密的好友。如果奈萨里奥身在红龙军团，他肯定早就被阿莱克斯塔萨选作伴侣之一。除了寻求伴侣们的建议之外，红龙女王也还会经常征询大地守护者的意见。那条黑龙头脑敏锐，处事周密，从不会鲁莽行事。作为一条年轻的巨龙，克拉苏斯在不少方面都会以他为榜样。但在克拉苏斯所属的未来时间里，如果再有人想要效仿奈萨里奥，那肯定是疯得不轻。奈萨里奥已经拒绝再行使守护之职，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反对守护巨龙继续保护凡间界域。他坚持认为，低等种族是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的根源所在，应该将他们全部抹除，任何支持他们的力量都不该存在于世。奈萨里奥设想出了一个只有龙类存在的世界，确切地说，在那个世界里，只有他和他的黑龙军团。这个偏执的念头促使他犯下了无数黑暗的恶行，最终使奈萨里奥变成了足以与燃烧军团相提并论的巨大威胁。在他致使血流成河、生灵涂炭之后，巨龙们这才痛下决心，联手向他宣战。奈萨里奥不仅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身份，甚至还改了名。他不再使用原先那个被万物所知的名字，而是成了邪恶的代名词——死亡之翼。此时，站在克拉苏斯面前的正是黑色天灾，毁灭者死亡之翼。可是自己却无法警告其他同类，虽然他知道奈萨里奥最终会变成危害尘世的巨大祸患，却记不起那场悲剧将始于何时何地。在这个节骨眼上，守护巨龙们之间的相互猜疑将会引发无法预估的灾难，甚至比奈萨里奥未来的暴行还要可怕。克拉苏斯看着眼前的巨龙们，就像朋友似的闲谈着。但据克拉苏斯回想，变成死亡之翼后的奈萨里奥几乎认不出他来，他早已陷入疯狂太久，忘记了从前的友谊，一心只想实现自己黑暗的使命。但此时来到这里的不是死亡之翼，而是他们的朋友奈萨里奥。 没想到联系我的是伊瑟拉，而不是你。你还好吗，阿莱克斯塔萨？ 我很好，奈萨里奥。 你怎么样，年轻的考雷斯特拉兹？你的情况似乎不怎么好。 病痛正在减轻， 很荣幸再次见到您。你背上的这个小不点儿，就是红龙女王说的那个人吧？他叫什么名字？ 克拉苏斯，我叫克拉苏斯。 这个小家伙胆子倒是不小，我认同伊瑟拉的看法，他肯定也是一条龙。 还是一条有故事的龙，但我想再等等诺兹多姆，他来了，我们再开始。 给那个不受时间羁绊的家伙再多一些时间，这真是太讽刺了。等到不苟言笑的诺兹多姆来了，我可要好好的问问他。 你老是揪着这个问题不放。 来来来，我的兄弟，我有悄悄话要和你说。 来了来了，你还怕他们听见？ 虽说没有血缘关系，可他们还真是亲如兄弟。幸好奈萨里奥还能找马里苟斯聊天，他近来总是不太愿意跟我说话。 我也感觉到了与他的距离，他不是很满意那些暗夜精灵的举动，有一次甚至表示那些家伙野心勃勃地想当造物主，却缺乏那些知识与智慧。 或许他说的也有道理吧。 这时红龙女王转过头来扫了克拉苏斯一眼，女王的目光愈发让克拉苏斯感觉到有些不自在。在所有巨龙当中，他至少应该事先警告阿莱克斯塔萨，因为他今后将拜死亡之翼所赐，沦为了兽人一族的奴隶，那些爪牙还会牺牲他的子嗣来达成黑暗的图谋。趁着兽人战争临近结束的乱局，死亡之翼将会实现自己真正的图谋，利用生命女王产下的龙蛋来复兴他那已经灭亡的军团，弥补疯狂行径酿下的苦果。我到底能做什么？克拉苏斯追问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说出真相？我不能提起兽人，不能提起死亡之翼的背叛，不能提起燃烧军团，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陈述事实，然后尽快消灭我和罗宁吧。克拉苏斯沮丧地望着导致他陷入如此困境的祸首之一，奈萨里奥正在跟马里苟斯愉快地交谈着，马里苟斯背对着其他还在等候时光守护者的巨龙。只见奈萨里奥展开双翼，对同伴赞同地点着头。如果他们是人类、矮人或是什么别的凡间种族，此情此景真像是在酒馆里把酒言欢的两位好朋友。低等族群总是将巨龙视为凶猛的神兽或是智慧的源泉，事实上从性格角度来说，巨龙在某些方面与仰视他们的那些渺小物种并没有多大差别。奈萨里奥的视线从马里苟斯身后越过，与克拉苏斯的目光匆匆相对。在那一刹那，克拉苏斯意识到奈萨里奥在这场集会上所表现出的热情不过都是掩饰，黑暗早已侵入他的心中。这不可能，不可能，克拉苏斯连忙否认这个念头，脸上平静的表情就快要维持不住了。不会这么早吧？眼下时机微妙，奈萨里奥千万别在这个时候向死亡之翼转变，守护巨龙必须团结一心，不仅是为了对抗即将到来的入侵，也是为了应对克拉苏斯和罗宁误入这个时空所引起的混乱。他肯定是误会了奈萨里奥刚刚的眼神，奈萨里奥仍然是保护凡间界域的高贵守护者之一。克拉苏斯真恨自己的记忆帮不上忙，奈萨里奥到底是何时叛变的？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所有生物的死敌？他的想法现在已经产生了转变，还是他并没有对内心的黑暗屈服， 仍然会和同伴们携手合作。在兜帽的遮掩下，克拉苏斯不由自主地凝视着奈萨里奥。虽然曾经立下誓言，但克拉苏斯开始怀疑规则也许可以变通。要是他能揭穿藏在守护巨龙中间的这个叛徒，肯定是利大于弊。奈萨里奥又朝他的方向看了过来，这次目光毫不动摇地与克拉苏斯对视。这时克拉苏斯才发现奈萨里奥认出了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会揭穿他那恐怖的秘密。克拉苏斯想要转过头去，却发现自己的眼睛仿佛被紧紧吸住了，等他意识到时已经为时已晚。奈萨里奥看穿了他的想法，果断地采取了行动。现在奈萨里奥已经用力量控制住了克拉苏斯，一切就像呼吸那么简单。我绝不会被他制服，虽然克拉苏斯极力想要挣脱，然而却不够强大。如果事先有所准备，克拉苏斯也许真能跟奈萨里奥的意识抗衡，可刚刚那意外的发现致使他心神涣散，刚好被奈萨里奥抓住了机会。他默默祈祷着周围的人能够察觉到他与奈萨里奥之间的异样，然而所有人全都举止如常，连他挚爱的阿莱克斯塔萨都没能看清这可怕的真相。 你认识我，但我却不认识你。你想说出对我不利的话，把你的看法灌输给其他人，让他们怀疑自己的老友，自己的兄弟。你休想散播那些阴险的谎言。 这时在克拉苏斯的脑海中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从奈萨里奥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在疯狂的深渊中泥足深陷，早已偏执成狂，一心认定只有他才能做出最有利于这个世界的决定，任何人哪怕对他构成一丝一毫的威胁，都是彻头彻尾的罪恶。克拉苏斯原本以为奈萨里奥会立即将他打倒，没想到对方却把目光移开了，继续去与马里苟斯交谈。 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先是威胁我，然后又像是忘记了我的存在，完全不再理会。 各位，抱歉打断你们，我觉得诺兹多姆不会来了。 也许会的。 不，我已经跟他的那位仆从取得了联系，他也不知道主人身在何处，时光守护者已经离开了凡间界域。 那好吧，即便不能马上采取行动，我们也可以在五大巨龙未能齐聚于此的情况下先行商讨。来吧，克拉苏斯，和大家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事情。 我是你们其中的一员，生命女王知道我真正的身份，但是现在我只是克拉苏斯。 这小不点儿还挺会制造声势。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尤其是对你来说，魔法守护者。平衡已被打破，一个可怕的错误扭曲了现实，威胁着世间万物，万物。 真会夸大其词。 听我说完，然后你们会相信的。更大的危险即将降临，你们谁都别想逃脱，你们会…… 克拉苏斯刚起了个头，就突然变得语无伦次，仿佛舌头在嘴里打起了结，只能含糊不清地吐出一些令人无法听懂的字句。几条巨龙在旁边听得纷纷啧舌，被他这古怪的举止惊得愣住了。克拉苏斯赶忙扭头去看阿莱克斯塔萨，希望寻求他的帮助，可他脸上的讶异一点也不亚于其他同伴。克拉苏斯只觉得天旋地转，眩晕感比之前几次来得更猛，使他无法稳住重心，从他嘴里还在断断续续地说出那些毫无意义的话，但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随后他两腿一弯，无力再与之对抗。就在即将昏过去的那一刹那，他的脑海中听见了奈萨里奥那平静的声音： 我事先警告过你